Book 2 31 31 31 في المطعم 3 在饭店 3 在饭店 3 من فضلك واحد مقبلات 我要一个前餐 我要一个前餐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سلطة 我要一个色拉凉菜 我要一个色拉凉菜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شوربة 我要一个汤 我要一个汤。 من فضلك الحلوى. 我要一个餐后甜点。 我要一个餐后甜点。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آيس كريم مع كريمة. 我要一个加奶油的冰激凌。 我要一个加奶油的冰激凌。 من فضلك فواكه أو جبنة 我要水果或是奶酪 我要水果或是奶酪 من فضلك نريد أن نفطر 我们要吃早饭 我们要吃早饭 من فضلك نريد أن نتغدى 我们要吃午饭。 我们要吃午饭。 من فضلك نريد أن نتعشى。 我们要吃晚饭。 我们要吃晚饭。 ماذا تريد حضرتك للفطور؟ 您早餐想吃点什么？ 您早餐想吃点什么？ خبز حمام مع المربى والعسل 加果酱和蜂蜜的面包 加果酱和蜂蜜的面包 خبز توست مع سجق وجبنة 加香肠和奶酪的烤面包吗 加香肠和奶酪的烤面包吗 بيضة مسلوقة 要一个熟鸡蛋吗指水煮 要一个熟鸡蛋吗 بيضة عيون 要一个煎鸡蛋吗 要一个煎鸡蛋吗 Omelette 要一份鸡蛋饼吗 要一份鸡蛋饼吗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زبادي آخر 请再来一个酸奶 请再来一个酸奶 من فضلك أيضا ملح وفلفل 请再来点盐和胡椒粉 请再来点盐和胡椒粉 من فضلك كوباية ماء أخرى 请再来一杯水 请再来一杯水